肥大的枣子十枚。那我们临床上面呢，你枣子啊，爱放20颗、30颗都没关系啊，就是多多益善。所以呢，因为张仲景一帖炙甘草汤都30颗枣子了，这枣子就尽量放嘛啊。其实它的方子的名字写作十枣汤，对不对？当然就是叫你千万不要忘记这10颗枣子，不然的话，这个很可能会让你吃了之后啊，就身体受到太大的损伤。那其实要让这些菌裂煮水的药比较那么不厉害，甘草也可以，对不对？枣子也可以。那但是甘草会解掉这些药的药性，所以不能用甘草，那就用枣子。因为我们中国人就说枣子是一个榨不出汁的水果啊，就你要榨汁就变枣泥了，所以它保水的效果很好。那可以让这个菌裂的药不要太猛烈，一方面是护住肠胃，一方面是让水不要泄得太剧烈。那至于他就说强人服一钱匙啊，这有的时候有的版本是写一钱币是吧？其实他一钱的话就是拿一个汉代的铜钱这样的抄起来那个药粉。那强人的意思啊，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强人的意思不是比较强壮的人，因为用到食早餐的人都是虚人了，不强。但是呢，张仲景的书里面说强人呢比较是大个子，就是大个子的人呢可以用到一钱匙。那这个什么人服半钱匙啊，这个是漏字是吧？这个看一下金匮那边是怎么写的好了。这个是是弱人还是什么人啊？哎，哦，对不起哦，食早汤好像没有，我这个再找好了，没关系啊。就是，但是我这个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就是古时候啊，一钱匙，它有可能是到我们现在那个5公克到6公克那么多。不过食早汤呢，一开始要5公克、6公克啊，就太重了。那而且。所以食早汤我们那个药粉的用量啊，大概是可能用量是0.5到5公克之间。所以你如果第一次用食早汤，你不妨0.5是小孩子的剂量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胸腔有积水了啊，已经症状都合了，要用食早汤了，或者是你咳嗽咳了很久，你的脉又越来越咸越来越咸，你知道是在积水了，那要用食早汤呢，它其实是可以啊，先吃少量，如果没什么反应，第二天再吃多一点啊，所以不用急。所以你看他说平淡温服之不下，明日更加半钱，得快利后终没自养。他就说你呢，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呢，用温温的早汤先吃一点，如果这一整天之中呢你没有拉肚子，那你明天呢再吃多一点，那等到狂拉之后呢，就吃吃稀饭啊什么，好好保养你的脾胃这样子。所以食早汤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呢，不要用多啊。当然小孩子在0.5克开始啊，大人大概1克半开始吧，就是先不用用多。那至于说会用到5克6克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药局买到的这些药材啊，我们不太确定它有没有治过，就是这三味药如果治过之后，它就会比较药效变得温和，对不对？那用量就会变得比较高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是有治过的啊，它就会用的比较多，那没治过的就用的很少就可以了。那我们一般啊，如果你要用治过的也没什么不行啊，就是比如说甚至你可以把食早汤做成那个药丸来用，就是你去买生的甘遂、大戟、圆花各买1两，然后呢加一些醋，然后在锅子里面炒，因为这三味药大家都是可以用醋制的，然后加一些白醋在锅子里面炒，然后呢炒到它变得颜色有一点焦黄色，那它药性就已经被你弄得比较弱了，比较温和，那你再送到药局里面去请他打粉做药丸， 那药丸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两瓣的面粉做面粉糊丸这样子。那这样子的食早这个三味药的这个丸啊，你再用早汤来吞的话，我想大人的话就可以一次就可以吞个四颗五颗药丸可以了。那如果你吞了之后第二天没有拉肚子，你看这个汤为什么要你大清早喝啊？因为你吃了之后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拉，因为吃了之后如果有效的话你会跑5到10次厕所不等啊。那如果你是晚上喝的话，那一家不得安宁了，对不对？别人睡觉都要听到那个哗啦啦哗啦的声音啊，就非常难过。所以呢就要早上喝，要等一天，这一天没有动静的话再加啊。通常的话就是吃到第二天第三天哦，总会拉了。那个它一旦它拉得出来的，你的那个胸口的那个积液啊，胸腔积液就会退掉了，就是身体就他们叫做就是吸叫做吸收，就体内自己会吸收，就你拉得出来它就会收掉。所以就是效果还不错。就是那但是呢这个食早汤啊，尤其是甘遂这味药，它有一个几个特点同学要知道。就是可能你会想啊，你说这个药要用药粉很猛，对不对？那这个药是不是煮过之后就会比较温和呢？会啊，像什么甘遂半夏汤什么的啊，它这个甘遂大黄芒硝汤啊，不，甘遂大黄阿胶汤，那都是煮的啊。所以甘遂如果你用煮的是会比较温和啊。可是食早汤你能不能说啊，好，那我们温和一点啊，就是20颗枣子再加上这3撮药粉一起煮一煮，我喝那个汤。对不起啊，那个温和是很痛苦的温和，就是你如果煮进去了，你喝下去就会很痛，然后一直吐，然后水下不去，就是他们的药性会互相纠缠不清。所以食草汤要用的话就是用药粉，不用煎剂，用了煎剂反而会很痛苦，就你会一直吐，然后这里痛那里痛，然后水都下不去啊，所以不能用煎剂。那另外呢就是一般来讲啊，我们在用这几个药物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说甘遂啊，因为张仲景有两个用甘遂入煎剂的方，所以让人觉得也不是绝对。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用了甘遂的话，甘遂这一类的药如果用了煎剂的话，通常都是喝下去就会呕吐，所以用粉不要用煎剂。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用了甘遂这味药啊，比如说食早汤，你如果吃了这个药然后拉了，你可能会觉得哎，我的这个积水啊好像10分退其5，对不对？你还想再把它退掉一点，那你就要有几个考虑。首先是这种厉害的病啊，你大概能够治到6、7分就该收工了，就剩下的那个水恐怕你要用别的方法退，比如说真武汤加黄芪啦，比如说舒驰元的李皮迪饮方啦啊，或者什么，就是或者是什么半夏干姜这些结构的方子，就是可能剩下的水你不能再用食早汤退了。那如果你觉得好像10分的病减掉3成了，还剩7成，我还想再用一次食早汤，那就要请你隔个2、3天再来用。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这食早汤如果你今天吃了没有拉，你明天再加量还 OK， 可是如果你今天吃了有拉，你明天再吃就会吐，就是他身体会有一个反抗。所以一旦你吃了有效的话，有拉的话，你就不太能连续吃啊。那吃到差不多好个7成左右就换比较温和的药啊，就是不要这样一个汤吃到底。那这是用食早汤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那还有就是其实大陆啊有的时候食早汤可以用到比较，他们也会食早汤用到比较不知道该不该算叫腐烂。比如说他们有一个研究是，就是小孩子得肺炎就给食早汤，就是肺炎胸腔也会积一点什么东西吧。那食早汤因为那些三味药都比较偏寒哈，所以它在去这个痰饮的同时呢，好像也是能够消炎的，所以基本上在退发炎这件事情还是有效果啦。只是 他们好像那个研究就是四十几个小孩几乎都治好，但有一个死掉，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因为我看到数据啊没有那么清楚。那这个咳嗽用食藻汤其实就没有那么难用，如果你这个药的药量控制到还 OK 啊，就是一次不要用太多，那记得用很多枣子煮汤，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用来处理这个胸腔的积水效果是不错的。那食藻汤比较难用的是在那个肝硬化腹水或者是肺癌那种，就是说你退了那个水接下来怎么办，就他还是要死啊，就是那样的时候会让人用起来感到为难啊。那我这边呢有收一段文章啊，在第讲义第十页，这是大陆李克绍的一个文章，他就讲到说其实有一些水啊，如果我们可以不要用太厉害的药，就尽量不要用厉害的药，就用温和一点的药来退水是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李克绍处理肝硬化腹水啊，他用来退水是用什么呢，他是用豆腐浆加生猪胆。就是他说豆腐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锅豆浆啊，如果我们加进那个盐矿里面的那个盐卤，那加了盐卤之后它就会凝聚成豆花，那个豆的部分凝成豆花，那旁边就会渗出一堆水，对不对，就那个凝成豆花流出来那个盐卤水来退这个腹水。那这样子是有几个可以用的方子里面这个算是比较温和的啊。所以如果是肝硬化腹水的话，我会觉得哦，用这个豆腐浆加鲜猪胆的方法啊，是比较好的。那然后呢，李克绍他有顺便讲说，那等到你把这个腹水退掉之后呢，那还要治他的这个肝硬化呀。那李克绍他在第二段里面啊，讲到他肝硬化的用药，那也是我们治肝硬化里面的可以选择的药里面是最温和的，就是太温和就没有效了，可是太强又怕把人打伤啊。所以他就说这个，比如说他这个养肝呢用乌梅啊木瓜，那疏肝你看他就不用柴胡，他嫌柴胡太厉害，因为柴胡会伤到肝阴啊，就柴胡一直用，因为柴胡是如果你是小柴胡汤症感冒，你就感冒的时候喝那一帖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天天吃总是会出问题的，小柴胡汤是一个不能天天吃的药。那个所以他就不用柴胡，用生麦芽啊。那这个生麦芽是具有东方这个风木的生发之气，这件事情是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啊，在发明那个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个镇肝息风汤的时候，用麦芽来疏肝，然后后来我们就很多医生都学他啊。用这个是疏肝，然后让肝很舒服的是麦芽。然后呢，他就那我们如果那肝硬化呢，总是有淤积的。对不对，要把这个淤积打通，那我们一般用淤积打通，淤积都是用桃仁红花这种破血的药，那李克绍就说那他不用桃红啊，他用生山楂，因为生山楂也是一个能够消肉积化淤积的药啊，就是所以他把所有的，然后呢他用那个，然后他这个用白扁豆配合玉竹来补脾胃，而不用我们一般常用的苍竹白竹，因为他觉得苍竹白竹可能会太燥烈了啊，所以就用这么温和的方法来处理肝硬化。当然这个方子可能要吃很久很久，但是这真的就是一个吃很久很久都不太会有问题的方子啊，所以他就所以就是在保养上面，这是一个如果同学的医术真的已经练到很熟练了啊，收发自如，进退都已经很清楚了，那可能可以用更快有效的方。但是如果是像我们大家这个程度的医术的话，那就不妨用他这个方啊，就很温和啊，不太会把人吃坏。那这样子，那像比如说像肝硬化腹水，像大陆的这个李可也是有一些医法。那李可的做法就是真武汤啦来退水，然后搭配这个大黄直虫丸来把这个肝打通啦。那这当然也不是错，但是 人家就会觉得哦，李可比较爱用猛药啊，比较厉害的药。那我的话是，其实退水啊，我也是很喜欢用真武汤啦。说真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中医可以用来退水的方子很多嘛。哦，以后陆陆续续都会跟同学介绍。那这个石藻汤呢，它的使用哈，就是因为那个石藻汤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所谓的积水，就是那水已经滴到不该去的地方了，它也没有那个地方也不具有消化那个水的能力了，那只好用石藻汤把那个水打掉。那如果某个地方的水我们还有消化它的能力的话，那或许啊，就是还有一些别的方法，比如说好像上课也有提到过，比如说什么红豆煮鲤鱼啦，什么黄芪煮糯米啦，真武汤加黄芪啦，就是很多变化方法都可以用。那只是我们的这个张仲景这个篇章的分配啊，像桂林古本咳嗽这个篇章卷十四，它是咳嗽、水饮、黄汗、痢疾这四种病放到一起，就是咳嗽后面接着是痰饮病跟水肿病，然后在后面是同样是水的代谢不良，也可以是黄汗。黄汗是什么？就是你夏天出一点汗，这个地方都是黄色的，对不对？那也是一个水的代谢不良。那痢疾是什么？痢疾就是我们现在的痛风啊，好像你的每一个关节都被老虎咬住，所以叫痢疾。那这个痛风其实也是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分代谢不好，所以累积了什么东西在这边，对不对？现在说什么尿酸的结晶还是什么东西？那所以这一整串像下来啊，它才是一个完整的。那我现在在跟同学讲的话，其实只是在针对咳嗽，就是用石藻汤对待这种咳嗽，只是在讲这件事情。那至于说水肿病、痰饮病，我想我们要很久以后才会跟他相遇啊。我们还是要先把张仲景的六经辨证讲完。那我好像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说，因为比如说你在学太阳篇的时候，六经辨证太阳篇里面就有很多关系到你的身体的水要怎么走的这个观念在那边。那其实调理身体里面的水这件事情，太阳篇是一个比较好的入手学习管道。那太阳篇学好了，少阴篇学好了，对于身体里面的水的一些变化的基本掌握都有了，那你再来碰这个水饮篇哦，比较安全。不然水饮篇一开始就是这个人水肿了，然后你要怎样退这个水，那听起来都让人觉得怕怕的哦。所以也就是咳嗽我觉得单独先讲可以，那后面的黄汗跟痢疾要单独先讲也很容易，但是水饮篇就需要更多的基础，需要伤寒论的基础帮助我们学习这个杂病。所以呢，就是水饮，因为有这水饮的部分，我们就会挪得比较后面。那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咳嗽篇上一上啊，我原则上今天是上的太多了，不然的话原则上我是打算一半的时间上咳嗽篇，一半的时间还是上太阳篇嘛。那太阳篇上一上之后就会上了什么小柴胡汤啊、小建中汤啊、真武汤啊，这太阳篇都会先教到。那其实太阳篇如果你学了柴胡汤、学了真武汤，其实你少阳跟少阴篇就都已经打完一半了啊。那他教到小建中汤的时候，其实就会关系到虚劳。那那个时候如果咳嗽篇教完了，我会分点时间我们先去讲虚劳篇，因为吃补药比较让人开心啊，所以就先去讲虚劳篇。虚劳篇单独来讲比较容易讲。那如果教完咳嗽篇啊，要说哪一个篇章跟咳嗽篇啊最相近、最容易互相理解的，其实是胸痹篇，就是心脏病。那胸痹篇的话，最好等到太阳下篇的这个陷胸汤教完了，那有一些药物大家熟了，再来看胸痹就会很容易啊。所以心脏病反而可以先教。那这是当然，这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了。那我是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咳嗽篇，我想我刚也讲到了，就是会留给同学比较多的回家功课啊。就是张仲景的我会教，那我们日常生活一些重要的可以使用的咳嗽方剂我会教，那另外的话就是治咳嗽的功力可以到达多高，那是同学可以自己回家去把它建造出来的啊。那我们下个礼拜跟下下个礼拜就请容许我请假啊。那 这个3月16号跟23号请让我请假，那我们就3月30号再见了啊。那时候你再告诉我台湾到底是谁当总统了。